游故宫、天安门、颐和园，还会陪他们登。北京美味，我不只会带他们看鸟巢、水立方，还会陪他们到国子监，感受胡同里的慢生活。虽然我不在这里长大，但我热爱在这里的生活，更愿意和爸妈一起分享，因为我是新北京人。岁月永恒，金曲留声，北京人。下面您将听到的节目是《旧单车，老情歌》。 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。 过往的朴素，幸福的遇见，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也许才是你我。按摩而果的动人情歌依旧，让您在熟悉的歌声里追忆似水年华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光临。

待着我呀，要耐心地等着我呀。晴朗，我的心就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 人山人海，幸运的人别说废话。

接下来送给您刘德华的《肉麻情歌》，彭佳慧的《一九九几的他》，和陈奕迅的《寂寞让你更快乐》。 却走到你门外，沿着月光的小径，夜深更自在，唱一首肉麻情歌，不谈有多爱，再露骨的话术我说不出来。你说想走遍世界一步都没有，有空我应陪你，算不算承诺？请别再问我有点老了做什么，陪陪你梳妆，听听你的啰嗦，爱不就是这样难眼看啊。我常想你的好，你的坏，你落寞无发呆，对我都精彩。我注定这一生要将你宠坏。让人笑，我痴呆，却不得不愉快。我清醒，我明白，简单一个爱。我多疯，我多乖，就你最明白。 想他，现在还可能吗？时间带走了童话，带来另一个他。我想回家，用我受伤的步伐，我死去活来，但是有谁知道啊，钻进人海里吧，也是一种方法。他不是他，他不会了解我心中的怕。他不是他， 从来没发生。快乐后，当你疲倦了，又在那栖身。寂寞让你更快乐，贪图暂时微醺的气氛，你越迷恋，陷得越深。当你透露问，情愿拥抱寂寞的沉沦，只要一起附和，什么都别问。

痴心也不能化成一个圆。我依然是你的情人，依然爱你最深，在紧闭你的唇，不哭不笑也不问。我依然是你的情人。